让我们一起酷爽一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呢是话养生说健康。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您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么有一种症状啊，你说它多危险多严重，甚至危及人们的生命呢，好像也说不上。但是呢，它确实影响人们的生活，真是吃不好睡不好。是什么呢？就是耳鸣和脑鸣。 嗯， 比如说他在睡觉的时候呢，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就这个耳边嚷嚷就这个响，而且你越响它吧，这个声音就越大，你必须呢得这个转移他的注意力或者怎么样才能可能好点。您说这个造成耳鸣和脑鸣的原因是什么呢？ 嗯，赵老师，您可能说出了听众朋友的一个心里话啊，虽然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确实是让生活质量很受影响哈。 是，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有很多听众朋友去医院看了，最后就没有查出来原因。 经常都是不了了之，查不出来。 对，但是这个耳鸣和脑鸣，它确实是有原因的。我们首先说，这个声音来自于哪儿？您比如说吧，我们这个颈动脉狭窄，这个血流啊，如果您这个血管是很畅通的啊，血管壁是很光滑的，那么这个血液流过去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 嗯， 但是您这个颈动脉是狭窄的，是有斑块的，那么血液要通过那个狭窄的部位的时候，它一个是速度比较快呀，对吧？再一个，因为那个地方窄嘛，所以这个血流过去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声音。 嗯， 您看正常的时候，我们颈动脉跳动啊，我们人是感觉不到的。哎，那么但是这个地方颈动脉有狭窄的时候，那这个血流过去的时候就会有一蹦一蹦的那个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呢，您感觉呢，这个耳朵里面也是扔扔扔再讲响，就跟那个脉搏的跳动是一个频率。那么这个呢，实际就是血流通过狭窄的颈动脉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噪音。这个时候呢，让您感觉到有这种耳鸣的声音。那么如果您的脑袋里面的脑血管又是堵的呢，那这个时候血液过去的时候呢，您也会感觉到，哎呦，整个脑子都是不清楚的，有脑鸣的这种情形啊。所以呢，这个耳鸣脑鸣它的这个原因之一是颈动脉狭窄，脑血管狭窄，有斑块啊。那么原因之二呢，是血压升高。可能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血压升高的时候，头晕耳鸣的症状就会加重啊。那这个时候呢，血管是收缩的嘛，本身我们血管就不畅通，里面有大大小小的一些斑块吧。那么正常情况下，血压正常的时候呢，可能还好啊。那么血压一上来的时候，血压升高，这个血管一收缩，这个时候那么血流的速度又快嘛啊，这个时候耳鸣脑鸣的症状就加重了。这个老年人呢，心里也烦也躁，哎，脾气呢也很这种怎么说呢，脾气也是负性情绪很高啊。而且晚上睡眠的质量呢也差，有的人呢一宿呢就睡不着觉 哎，这种情形。所以这个耳鸣啊、脑鸣啊，跟颈动脉狭窄有关系，跟脑血管狭窄有关系，跟血压高有关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耳鸣、脑鸣跟我们的精神紧张、焦虑有关系。您看很多抑郁症的那个听众朋友啊，他就会有这种耳鸣的症状。那么我们中医讲呢，就是这种耳鸣呢是肾气不足， 对，有这样的说法， 有这样的说法，肾虚的时候呢，就有耳鸣、脑鸣这样的症状啊。那么我们人在这种抑郁的状态下，整个机体的抵抗力是下降的，就是中医讲的肾气不足。这个时候中医呢要从补肾的这个角度入手来调整我们这个耳鸣脑鸣的问题啊。也有很多中药呢是补肾的，是治这个耳鸣脑鸣的。但是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呢说补肾的方法也用了，这种呢就是调节情绪的方法呢也用了，这些中药呢也用了，但是这个耳鸣脑鸣的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先要分清楚您的这个耳鸣脑鸣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对吧？然后找出这个问题的本质，找出这个病的根源，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诊断以后，我们再入手进行治疗，那么这个时候可能问题会迎刃而解。 那也就是说造成耳鸣和脑鸣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哈。像刚才呢您就分析出比如说颈动脉狭窄啊，或者说是精神紧张焦虑啊，或者是肾虚啊等等，都有可能造成这个耳鸣脑鸣，甚至哈可能有些心理问题也会造成。另外有些人说这个高血压也会造成吗？ 高血压耳鸣脑鸣也是高血压的症状之一。有的人呢不知道自己血压高还是不高，但是就是经常头晕头疼耳鸣这样的症状，那这个时候呢您就要警惕了啊。是不是血压异常了？尤其是在您耳鸣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量一下血压。而且啊周老师，我们人啊它是一个生物整体啊，就是说很可能他这个耳鸣脑鸣症状严重的时候，他有很多问题是并存的。也就是说他既有精神的紧张焦虑情绪的障碍，同时呢又有血压升高，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有动脉硬化，有斑块。就是这些因素可能他都有。这个时候呢他耳鸣脑鸣也严重。那么可能呢我们给听众朋友找出了他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个造成他紧张焦虑的原因，然后给他进行了一个心理疏导，同时呢给他进行了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比如说我们给他应用茶色素吧，抗动脉硬化了。可能这个听众朋友呢他这种负性情绪消除了，对吧？精神放松了，焦虑的症状没有了，同时他的血压也平稳了。然后呢他就觉着这个东西呢我脑供血呢也充足了，虽然是斑块也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这种呢就是说我不是说大脑那么缺血缺氧了，而且这个时候他觉得我怎么最近一段时间没有耳鸣了。所以这个呢就是说人呢他是一个全方位的，可能就是说病来的时候症状严重的时候很多问题同时出现。那么病走的时候他整个的状态全部都好了。 是的。所以说呢一定要找着他的根源，用对方法才能够有好的效果哈。所以现在目前呢我们也是正在举行这个为大家呢制定健康管理方案这个事儿哈。凡是打进电话的前30名听众朋友啊，我们呢都为您来制定就是健康管理方案。当然了您还能够免费的领取高纤维燕麦冲调粉啊，当然了只限定前30名听众朋友。那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早晨8:30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古史有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72毒，得察而解之。这反映出我们的祖先在洪荒时代就注重茶的某些治病药用特性。唐代本草拾遗记载， 助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几千年来，茶在中华民族生存繁衍过程中的防病、治病及药理作用，已经成为医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九五医药科技攻关计划正式立项。该计划是我国实现新药由仿制向创制转轨的基础工程。茶叶里的药用成分茶色素也在该项研究计划之中。1997年，茶色素学术交流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茶色素全国临床科研一线的3000多名高级医药科技工作代表参加了大会。茶色素的医学效应评价向世人公布了600余万组茶色素临床科研数据和结论，这些数据最终被确定为茶色素的国内国际标准。1998年，茶色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珠海、香港、澳门举行。研讨会上介绍了我国在茶色素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茶医学科研专著《茶医学》，《茶色素与健康》，《茶色素临床科研成果专辑》，《茶医学研究大全》等，开创了茶医学系统性理论研究的先河，为茶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今天，茶叶里的提取物茶色素已经广泛地在药品、功能保健食品、食品中被开发应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想进一步学习了解茶色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三高代谢性疾病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这本小手册，深入了解学习。 那说到老年人的这个耳鸣和脑鸣啊，确实挺讨厌的一件事儿啊。但是呢，你要到医院去解决的话呢，去治疗的话呢，当然也有一些办法，可能对于有些人呢并不是那么见效。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茶叶当中的提取物茶色素啊，那么对于茶色素来讲呢，因为它是茶叶当中的一个提取物，大家都知道这个喝茶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真的没想到哈，茶叶当中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哎，因为它是药用物质嘛啊，所以这个茶叶里面通过提取哈，从茶里面先分离出来茶多酚，然后再进行一个深度的萃取，萃取出来茶色素。哎，无论是茶黄素还是茶红素还是茶褐素哈，它都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老年朋友有耳鸣脑鸣的问题呀，对吧？那么耳鸣脑鸣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说了，颈动脉狭窄，颈动脉有斑块，脑血管狭窄，脑血管里面有斑块，同时我们还说了有高血压病，对吧？那么茶色素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说颈动脉斑块的问题吧，对吧？那么颈动脉狭窄就是因为颈动脉里面有斑块。颈动脉里面为什么会发生斑块？首先是颈动脉的血管内膜要有损伤。如果颈动脉的血管内膜没有损伤的话，这个时候斑块是没法形成的。必须先要有血管内膜的损伤，然后才能有斑块的形成啊。可能听众朋友说了，说有的人是高血脂症，那么有的人没有高血脂症，那无论有高血脂症还是没有高血脂症，那么形成斑块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颈动脉内膜的损伤，就是颈动脉内膜有了这种破口了。有了破口以后，颈动脉内膜有损伤了，那么顺着这个破损的颈动脉内膜才能往这个内膜下面沉积一些代谢的废物，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这个时候呢，斑块才能形成。那么只要颈动脉内膜不发生损伤，就不产生斑块。哎，那么茶色素里面的茶褐素 它的一大作用就是增强颈动脉血管内膜的弹性，不让血管内膜发生损伤，让颈动脉内膜的细胞排列得非常整齐，非常致密，我不发生损伤，这不斑块就不形成了吗？而且老年人呢，这个颈动脉它有旧的斑块，有新的斑块，旧的斑块有的人旧的斑块没消除，新的斑块又形成了，那这个斑块越来越大，耳鸣脑鸣的症状就越来越严重，记忆力下降的症状就越来越严重，头晕失眠晚上睡不着觉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情绪障碍越来越严重，最后呢老年痴呆了，对吧，脑中风了，哎，这种情况了。所以呢我们保护好颈动脉的血管内膜，哎，那这个呢是不让颈动脉哎新的斑块形成，不让旧的斑块长大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这个时候茶褐素就担当了一个血管内膜卫士的作用，哎，不让这个颈动脉的这个血管内膜发生损伤，发生破损，不让新的斑块形成，不让旧的斑块长大，哎，这是茶褐素的作用啊。那么同时这个茶黄素呢，它所起的作用呢就是让这个血脂代谢的比较正常。那么大家都知道了，斑块形成跟脂代谢关系之间非常密切，就一个坏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形成斑块的一个元凶。首先它可以破坏颈动脉血管内膜，让血管内膜破裂，同时让血管内膜下面沉积坏胆固醇，让斑块越来越大，哎，所以这个让低密度脂蛋白降低是降解斑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低密度脂蛋白它是越低越好。那么我们血液里面的有很多物质它是不能过低的，过低它会有副作用的，但是这个坏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了没关系，它低不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伤害，但是它高了就不行，哎，所以呢它的这个下降呢是越低对我们人的健康越有利，哎，同时像这个甘油三酯啊还有这个总胆固醇它也不能高了，哎，这个呢也要在一个正常的范围之内。那么这个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之内是合适的，那么有斑块的人跟没斑块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您有这个耳鸣脑鸣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要具体分析了，您血压是不是高，哎，颈动脉B超的时候斑块有多大，对吧，哎，这个脂代谢是不是正常，这个呢我们分析完我们就会告诉您低密度脂蛋白必须在多少以下啊，血压必须控制在多少以下，对吧，血脂四项必须在什么范围之内，哎，这个呢还有血糖必须在什么范围之内啊，当然这个茶色素它也有非常好的让血糖平稳这样的作用啊。那么我们给到听众朋友的是一个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针对于您这个人给您一个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方案，同时呢给您一个解决您的焦虑抑郁的问题，给您一个心理的疏导，那这个方案下来的话对您这个耳鸣脑鸣就有很好的帮助作用了。 是的，看来这个茶色素真是一个好东西啊。那如果大家想进一步的浏览和翻阅的话呢，您也可以看一下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大部头的一本书了，大家呢可以去有时间看一看啊，对于了解茶色素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如果呢想来咨询或者说想到这来浏览的话都没问题，您可以8:30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之道节目主讲医师张正。茶色素是从茶叶中提取的茶多酚，经过氧化聚合反应生成的一种水溶性小分子酚性氧化聚合物，是一种具有极高生物活性的物质，其主要成分是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茶黄素具有抗血凝、促纤溶、降血粘、防止血小板粘附和聚集、加快血液代谢、提高血液细胞携氧能力的作用。茶红素 可升高血清中高密度脂蛋白，降低血脂和血清中低密度脂蛋白，并具有对逆转录病毒的逆转录酶、各种细胞 DNA 和 RNA 聚合酶活性的抑制作用，还具有溶解血管沉积物的作用。茶褐素具有增加血管韧性的弹性，修复血管内膜，防治高血压、糖尿病的作用。1997年9月，茶色素临床大协作正式开展，将近3000家医院、5万名临床工作者通力合作，120万名心脑血管及其他相关病例开展茶色素临床验证，最终得出结论，茶色素对调节血脂、血糖、逆转动脉粥样硬化、抗脂质过氧化、抗凝促纤溶、增强免疫等作用明显，具有十分广阔的药用开发和保健应用前景。根据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发行的《中国茶色素临床科研论文专辑》，大量详实的数据统计，茶色素的保健作用明确，对心脑血管及三高人群、功能性消化不良、慢性萎缩性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均具有良好的保健康复作用。想进一步了解茶色素的保健作用，可索取揭秘茶色素的保健手册。 刚才您说到这个茶色素当中啊，有这个茶褐素、茶黄素等等哈，都是非常有益于人身体的。但是我查阅了这个论文集里边还有一个茶红素，是吧？ 茶红素是对这个脂代谢有非常好的作用啊，平衡脂代谢这样的作用，让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下降，高密度脂蛋白升高，让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下降。哎，这个呢对这个颈动脉斑块的遏制啊作用非常好。我们刚才谈了耳鸣、脑鸣，关键的一个因素是颈动脉狭窄嘛，对吧？哎，血液通过那个狭窄的那一段造成了一个血流的一个杂音，让我们产生了耳鸣，产生了脑鸣。这里面还有一个啊，就庄老师您提到的一个茶黄素啊，茶黄素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们这个颈动脉不是窄的吗？那么窄的这个颈动脉呢，血流过去不容易，红细胞过去也不容易。那么这个茶黄素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它可以让这个红细胞呢卷曲一下。红细胞的那个形状就像一个小柿饼一样，那么我们这个颈动脉它有斑块，它狭窄呀，这个柿饼它横着过它就过不去，如果这个柿饼打一个卷儿，卷起来以后它就很容易过去了。所以这个茶黄素呢，它可以让这个红细胞就是说打一个卷儿，然后它可以顺利的通过这个狭窄的这一段儿，这个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耳鸣脑鸣的症状减轻，同时呢可以让大脑供血供氧充足一些。所谓的供氧不足就是红细胞少嘛，血氧红细胞是血氧的，对吧？那红细胞进去的少，带进去的氧少，大脑就缺血缺氧嘛。所以这个茶黄素它的作用非常的神奇。而且长期的这个茶黄素的作用，它会让您的这个血管啊有一些侧支循环生长出来，这个作用也非常好。侧支循环出来了以后，这个大脑供血供氧就更充足了。脑供血供氧充足了，这个时候老年人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睡眠充足了，夜尿也少了，情绪也稳定了，同时就感觉这种耳鸣啊脑鸣的症状感觉不知不觉当中减轻了许多。 确实这个从茶叶当中提取的哈这个茶色素，那么茶色素当中呢又包含了刚才您说的茶褐素啊、茶黄素啊，还有这个 茶红素 啊等等哈，像这些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啊，对身体呢有很好的保健和改善的作用。